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做个 出嚟。好，嗱，呢一次咧，滿叔有正嘢講俾大家聽啊，大家唔好走開啊。咁未講呢個之前咧，就佢阿滿叔你就即係知道咧喺北京咧就 Iron Maiden 咧就開始。 北京係上海。 北京上海。咁就呢個 show 本身咧，其實我諗如果即使喺香港都即係好多。 嗱，呢件事係咁樣嘅，香港咧根本而家咧就冇觀眾量啦。就 支持 一個搖滾樂隊同埋黑rock 嗰啲樂隊，咁就算你請佢嚟啊，肯蝕本請佢嚟咧，你都砌唔夠個觀眾， 即係變咗失禮人咯， 失禮就尷尬得不得了，係 啊， 尷尬不得了，咁樣咧就估唔到咧，終於喺城市啊，就係去北京去咗城市啊。 嗱，嗰個時間咧就係4月26日就喺上海 啊。 咁咧，之前咧就喺北京咧就係4月24日。咁同埋咧，因為我睇到佢個講話就話咧，佢係私人飛機去嘅地。 係啊，私人飛機。咁 YouTube 上有，我亦都撈咗片，大家睇下，真係好精彩。就其實咧 ，Iron Maiden 咧。我聽今日 Sam Jo 同埋 Peter 喺網上咁講咗，我聽咗之後，佢哋對談咗呢件事呢件大事之後咧，我呢個復述大概俾大家知，就係原來咧中英文化交流咧一早預咗啦，就 Iron Maiden 去嘅啦，但係諗嗰陣時10年前咧就冇終於冇實現到，就。咁樣 Iron Maiden 自己咧本身咧，佢亦都心願咧，想喺中國開一場， 好多人都想，將未博啲能啊，呢個想。 終於咧，就係等到今次咧，終於有機會咧，就傾成咧，就做咗呢兩場。咁兩場又好轟動，因為好有意義，因為咧做咗表現咗一樣嘢咧，就話而家嗰個 hard rock 中國仲有市場。 人多嘛，人即係佢唔一定好多人聽，但係 多來兩場都爆落去， 你只要入邊一個10多億人， 梗係 有少少個比例都有呢樣嘢。咁你只係年輕人入邊，佢哋都係就唔係話佢哋由細太開始聽嘅，即係唔同我哋。 佢哋 就喺短層， 佢哋係短層噶，佢哋係。出世可能阿美能出道嘅時候，佢哋未出世噶，未出世噶。而家有趣又點講喺呢度啦？就係話而家啲大陸年輕人咧，佢未出世嘅嘢咧，佢都有興趣。係 啊，香港人就 冇呢樣嘢， 香港人就唔會咁樣嘅。 香港人咧，如果 Beatles 都唔知係邊個啦。 咁美國都係，美國係。 佢對未出世之前嘅嘢完全 有興趣，因為嗰個係一個文化上嘅傳承，佢有呢個自覺。咁呢、 這個嘢就好得意啦，係啊！而家即係 Sam Jo 同埋Peter， 但你要知道呢個情況唔係淨係喺音樂上，電影都係。 係啊， 即係佢哋會有興趣睇翻一啲錄。 係呢、這個就真係好重要啊！即係話未出世嘅嘢咧，未出世之前嘅嘢咧，佢都有興趣追翻。 佢唔會話呢啲係老土 啊！ 佢只係話咧，嗱呢啲嘢如果係經典嘅話咧，佢哋有興趣知道究竟即係咩嘢嚟嘅 啊？ 係嘛？ 所以 Bob Dylan 啊 ，Andy Warhol 咧，佢哋好迷得好交關嘅，完全未出世之前嘅嘢嚟嘅，咁呢啲我哋真係，如果香港資訊咁發達，竟然啲人都唔知道 Andy Warhol 係邊個，咁樣真係好陰功。 我呢個永遠一個吊軌嚟嘅，就係咧，當你個資訊咧，你係自由地獲得嘅時候咧，你又唔係太珍惜嘅。當嗰啲嘢咧係你要經過一啲effort 啦，即係一啲努力，你先至可以得到咧。咁你就會好珍惜。咁珍惜嘅時候咧，你就會欣賞啦。你會諗下，呢啲嘢點解人會話好啊？好喺邊度啊？嚇點解值得保留咧？咁而家我哋即係香港呢個文化，我哋就冇呢啲嘅。 嗱，而家有點解要講黑洛呢樣嘢有？咁轟動要講咧，即係講啦，因為有個意義好遙遠啫。因為以黑洛真正嘅理想觀眾咧，係50多歲嘅人，50多、60歲嘅人，甚至70歲嘅人添。 唔係，我唔係咁表達啦。我係呢個 理想觀眾， 唔係理想觀眾咧，50多、60歲仍然有頭髮，仍然有頭髮可以。 但係而家你去到開 concert 咧，一 超過一半咧，係嗰位年齡之下嘅觀眾嚟、全部係未出世嘅觀眾嚟嘅、就係佢哋出道嘅時候咧，温靚嗰班嗰班友咧，可能 B B 仔嚟嘅，就係嗰批緊觀眾 B B 仔去追。 但 係 你亦都要 就係意義喺呢度， 你要調翻轉咁講咯，就係、呢幾十年咧，即係喺九十年代打後咧，喺搖滾樂方面係冇進展咯。新的樂 不 能夠去吸得上這班老爺、所以他們可以繼續在唱、繼續成為經典、但我的疑問就是現在 Iron Maiden 齊不齊人呢？ 齊人 Deep Purple 就不用支持齊人了、就是那些就 他當初他們地位沒有 Deep Purple 那麼高的、即是差過 Deep Purple 的、即是不是次過 Deep Purple 的、 但是現在 Deep Purple 都不齊腳嘛、所以剛才上個禮拜我們說啦，譬如 The Who 現在 都還可以出來唱啦、咁就呢個證明咧，就即係呢幾十年咧 追唔翻嘅， 追唔翻。咁但係如果睇下 The Who 嗰場演唱會，真係突然間霎時諗起先講嘅，大家要留意翻呢個 Roger Daltrey 有冇嗰個揈麥嗰下絕技啊！佢、以前嗰下喺舞台上揈麥嗰下就即係冇人坐到。 我就開麥之前咧就睇曬YouTube 上面 Iron Maiden 喺台喺中國呢兩場表演，真係。一啲都冇窒息到，即係我聽阿 Peter 阿 Sam 座講啦，佢話佢哋嗰 show 咧，即係喺北京、上海兩場 show 咧，個表現水準咧，唔即係好過仲喺北京，唔係仲好過喺東京，同埋喺倫敦嗰啲啊， 睇狀態嘅呢、 狀態，即係、超級狀態。 但係即係呢啲搖滾樂隊咧，即係老實講，如果佢哋保 keep 到個狀態咧。是代表他的體能沒有減衰、因為那些 show 是哇大佬真的你真的 他互動的，因為你覺得個觀眾氣氛好、他就更加興奮、你如果你大家肯看這個 YouTube 你就看到中國觀眾反應好、好過其他地方，好過東京和倫敦、這樣你看到觀眾敢反應、表演者都開心、都投入一點、即是搏了命的，真的即係呢樣嘢一個好大嘅文化事件，即係你唔能夠忽視呢件事，因為而家你黑洛啦、heavy metal 嗰啲出邊已經唔多啦嘛，你見到仲見啦，中國後生 呢個文化保育嚟㗎啦。如果你作為喺西方嚟講，就係咪呢班人咧就死下一個死下一個，都係頭先嗰句啦，即係新嘅人咧，佢哋。冇翻呢個水平咁、但係咧 唔係而家觀眾都冇啊， 觀眾都冇，你識聽嘅人都唔多啦嚇。咁、但係咧如果以前嚟講咧，喺佢哋最巔峰嘅時候咧，事實上有啲 groupie 咧係跟住佢走浮， 係啊，走浮啊， 跟住佢喺邊度唱係跟。 而家有全世界啲觀都有歌迷去跟佢哋。 唔係，所以你話 少量咯，我諗 冇一定係， 我諗幾百一兩百人啦，一兩百人咁咯。 咁但係而家就唔同以前啦。以前你話我要買張飛機票走去聽咧，咁大家覺得話你好有錢。咁而家唔係㗎啦。嗱，如果你譬如話你真係好有心嘅，喺上海聽，喺上海開演唱會，咪坐飛機上去聽咯。 喂，嗰啲而家北京、上海啲觀眾咧，都係嚟自全國各地㗎、都係搭飛機去㗎、都唔係北京、上海人嚟㗎。有啲都係搭飛機去，即係都係使好多錢㗎。即係呢個要講一樣嘢咧，就係佢哋一步咗好耐，同埋一知道消息嘅時候，即刻掉低啲工作。又搭飛機去咗，即係佢哋使嘅錢咧，相當之驚人，真係。 唔係咁年青就有呢個動力啦，即係你話，我哋而家突然間有一個好，即係可能你錯過咗以後一世都冇嘅，咁個機會好多人都願意俾呢個錢噶嘛。 其實呢啲好多樂手嚟香港啦，嗱呢個禮拜又嚟啦，又係 Pat Metheny 咁爆咗啦。咁比較奇怪 ，Pat Metheny 爆啊 ！Pat Metheny 爆咧就好簡單，因為 個詳細啊， 因為喺浸會，浸會個場地咧就我諗輕鬆啲喺度啊。 唔係咁都好啊，即係當年咧，我聽呢個 Chick Corea 加咗場噶啦， 加場 唱兩場。 當年我聽呢個 Chick Corea 嗰場咧，都係睇大專會堂嘅啫，咁冇噶，都係世界級水平。 嗱，當年咧就唔同，當年咧因為而家啲消費能力。嗰班消費群咧就係五六十歲嗰班消費群咧就佢拎架車拎架錢咧。當年你後生嘅時候，可能你仲係學生喎，我啱出嚟做嘢喎。 唔係，我因為即係所以睇到，因為我喺度收飛嘛。 係啊，你係個學生收飛， 我唔使俾錢。即係唔係？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 一場唔使俾錢嘅 show 係好過我日後睇任何嘅 show。咁呢個咧，你冇得強求嘅，因為嗰晚咧佢老婆出嚟唱，咁啊佢未必慢慢佢老婆出嚟唱。 梗係啦。 咁 anyway 呢啲又唔提啦。嗱，總之一樣嘢咧就係而家睇 show 咧，即係有陣時喺香港咧，你好心噏嘅，因為呢啲嚟得嘅 show 咧，而家俾你睇嗰啲咧，真係世界級嘅。譬如你 Tom Jones 咁樣，佢唔唱得多幾多年噶啦，佢七廿幾噶啦，佢仲而家仲喺度出出嚟出咧，就其實好應該就係睇。 你啊 YouTube 咧就睇佢即係皇太后唱嗰場，即係皇后，即係 阿太后， 英啲太后唱英女王嗰場，即係祝壽嗰場，即係呢啲真係即係 古董， 古董噶啦，國寶級啊，直情國寶級啊，真係。 咁所以而家你話譬如去安排呢啲外國的超級的樂隊或者歌手嚟的朋友咧，佢有時都 frustrated 嘅。 係啊， 好即係話你即係 喂，佢蝕本都唔介意。 唔係啊，唔係講呢啲啊。譬如咧，佢哋呢啲咁嘅樂手，即係呢啲樂隊嚟到咧，佢覺得香港嘅傳媒咧應該好重視，原來唔係嘅話， 係啊， 喺電台。呢、這個邊個嚟咁？ 係好 即係電台嗰啲， 係啊，好 而家電台嗰啲所謂 DJ 啊， 陰公真係好陰公，真係好。 咁你聽到呢啲咪搞人哋，唉、哎，真係一盆冷水咯，心急咯嚇。 係啊， 咁你嘅觀眾嘅你又即係出席嘅又唔多，係咪啊？大家都知道噶啦，啊，譬如 Jeff Beck 嚟咁假嘅咁，但係 好陰公嗰次真係，啊 ，Sam Joy 輸好多錢真係。 係啊，咁我哋有站呢度講就 remind 翻大家嗱，呢啲咧其實是文化保育嚟嘅，因為如果你譬如話你喺香港，你哋冇呢啲支持咧，人哋就唔喺呢度搞噶啦。你搞搞下嚟就變咗，你睇極咪喺紅館咪睇阿譚詠麟啊，睇阿容祖兒。 因為咧，你而家你 lock band 啦，而家呢啲真係 heavy metal 嗰啲真係少之又少。 嗱，我舉簡單個例子啦，譬如如果呢啲嚟咧，理論上咧就應該唱紅館嘅。 嗯。 但第一樣，而家紅館唔會俾個場你。 唔會俾場啊。 第二咧。而家紅館呢個你 fill up 唔到嘅場，咁、你就變咗啊！真係 全部要去飛機場，山長水遠， 係山長水遠， 係好陰， 地方又細係嘛？ 我唔中意嗰個地方啊， 係嘛？好啦，咁呢部分咧就即係我哋只能夠作出呼籲啦。咁但係即係大家要即係 我哋睇呢個 show 咧，無論你係咪歌迷都好啦，你都要睇下呢個 show 就睇下呢個文化事件嚟嘅，即係我哋咧即係要。利用一個文化事件講做啲社會觀察，就係觀察啲乜嘢咧？就係觀察而家嗰啲人係咁，大陸人係咁樣嘅，因為佢哋啲人咧係佢有對出世前嘅嘢有興趣，仲係要而家要靠佢哋添 啊！ 要靠出世前嘅人先，即係嗰啲人。 但呢個唔止喺香港係咁樣嘅，就算你喺美國啊或者歐洲嘅，你都。好需要呢個中國嘅市場，即係呢一類型嘅觀眾。 如果歐洲唱啊 Iron Maiden 嗰類嘅歌，個全部觀眾都係五六十歲噶啦。 即係仲有邊啲二十歲即係打後嘅，就係聽呢啲歌嘅。 冇噶，冇人去聽嗰啲 Heavy Metal 嗰啲啊。 好嗱，咁呢一節咧就講呢度啦。咁但係正嘅咧就翻而家講啦。咁啊冇遇到嘅，但係即係閒談之中咧，就覺得呢樣嘢冇咗應該講講，就係呢個脱衣舞嘅問題啦。 嗯，唔係問題，呢、這個文化 係啦。咁你話文化啫，有啲人覺得唔係噶嘛，脱衣舞都可以有文化咁樣係咪啊？ 文化 咁咧，我就自己咧就贊同呢個文化嚟嘅。就試完咧，就我前幾年咧都好耐啦，都咁就喺澳門睇咗好幾場日本嘅脱衣舞啦。 啊，嗰啲又唔另一樣嘢嚟。 我知，咁我做一個引子啊嘛，我冇你個即係經驗啊。咁咧就我覺得其實就相當之真係相當之好，做得相當之好，高水平嚇。咁但係奈何咧個場地嘅問題咧，就做下咧就冇得做啦。 嗰個你睇嗰陣時係葡京 舊嚇就。澳門咧就比香港有好嘅地方，就是、澳門嗰個 葡京賭場裏邊有一個落頭， 有個落頭好細個啫嚇。咁但我睇嗰時候其實有啲日本人專程去， 係咩？ 係啊，佢又係好頭先我哋啲 groupie 咯，即係原來佢邊一個咧就係主打咧，佢哋會過嚟睇嘅，特登因為佢。咁啊，好多年前咧就直樹舞姐嗰度做過嘅。咁亦都。對於香港人嚟講係轟動啦，但係原來咧喺佢哋嚟講咧，就直樹舞子已經就 即係去到佢嗰個 career 嘅末期啦，佢、要靠呢樣嘢就去咩咁。佢、有啲就 AV 嘅 fans 都去揾佢簽名嘅嗰陣時。咁、但係我哋講呢個就冇意思啦，因為呢啲對阿滿叔嚟滿足呢個嘅觀賞嘅水平嚟講就相當之低層次啦。咁、但係喺澳門咧，其實係咪早年咧就有呢個法國嘅 Can Can 演舞啊？ 唔係。Can Can 呢個對演舞係兩回事，唔係呢個譬如 Can Can 嗰種咧，就啲麗刀啊，嗰種嗰啲。 以前咪曾經喺葡京度做過一排嘅。 嗰啲係賣，嗰啲係自己砌出嚟啫，即係佢有個。 因為癲馬咩舞團啊 嘛。唔係嗰啲係 Casey Horse 作出嚟啫，嗰啲澳門自己作出嚟啫嗰啲。佢有一個法國女人幾廿歲咁樣，佢自己去承包咗個 show， 自己嚟做啊，自己打點咁樣。先講個來源先，來源咧其實當初都係支持賭場賭業發展，多力吸引力咁樣就搞呢啲咁嘅 show， 咁呢啲係行新嘅橋嚟嘅。咁樣咧，佢有一段時間咧。就係、嚴肅認真咧，就直情請直喺法國請啲團嚟喺度跳，咁嗰啲咧就真正係好睇嘅 show， 咁嗰啲咧就係、原裝咁樣搬嚟， 即係法國咁做，嚟到澳門又係咁做噶， 係咁樣嗰啲，咁呢啲 show 咧就嗱，佢做 show 期間咧有幾次好多次噶啦，分咗好多個階段啦，先講場地先。有啲場地咧，就係做最早期咧，就做江頂劇場嗰度劇院咧，嗰度就係近住啲葡萄牙人嘅聚會地方。咁樣百零個位咁樣，咁樣嗰個 theatre 而家有用嘅，咁樣就喺嗰度做。咁百零座位嗰度做脱衣舞就啱曬嘅。咁呢個其實一段時間。咁另一段時間咧，為咗吸引香港人過去搭船澳門咧，喺大船上面做。 大船上面做， 下面做啊！ 但大船而家即系唔知系咩嚟噶啦。咁、你要讲少少大船系咩？ 大船嗰啲就系、 一船好大啦， 一船都好大。就系嗰阵时咧，有段时间咧就系由澳门坐船澳 三个几四个钟， 三个几四个钟嘅嗰啲叫大船。咁样又影一只，又影一只咧，就系最后一只嗰阵时，大船咧就系、叫澳门号啦。咁佢有个划开辟咗一个。表演厅咁样，大概俾坐60人咁样啦，咁样嗰度做 show， 嗰度 即系你坐船喺船上面睇脱衣舞， 睇脱衣舞吓，咁呢个叫做嗰度咧，又系佢系又系喺巴黎咧选一个团咧。系包 好重本，即系喺船上做呢个真系 做噶， 有 咁 样 大概做45分鐘啊， 都抵啦，大佬。 咁样呢啲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佢咪原装啊，呢个最重要啊。咁样我啊睇过啲真正原装嗰啲 show 咧，嗰啲 show 咧，甚至喺后嚟我巴黎再睇翻嗰啲 show 咧，都未必及阿蒋嗰段。 但呢个奇怪，点解佢哋有呢个动力吓？即系喺个一个咁嘅环境咁嘅条件之下，做翻一个咁好嘅 show 咧？ 嗱，其实好简单嘅，脱衣舞咧，佢最紧要嗰样嘢，场地一定要细。呢样嘢你 个观众同佢个距离要细， 你个场地要细先得。 系最好咧，而家我哋喺度做咧，就喺呢个喺度跳。 保重，所以脱衣舞冇大制作嗰样嘢先，冇大制作嘅呢个系传奇，一听系大制作，你知道个外行人嚟，呢个外行人脱衣舞咧就要细制作， 场地细，观众少， 观众少，几廿人系最好咁啊，咁呢啲嘢咧就系啱晒澳门个环境啊，咁样就搬嚟好简单，就系、要最紧要就是三靓灯光靓。人靚，咁就得噶啦。 同埋阿滿叔講呢個就好啱啊，因為如果你而家睇一般跳衣舞咧，就即係啲身材唔得嘅，全部一跳得就，唉，真係大家一係求其啦，一係 嗱，澳門有一段最長時間嗰啲 show 咧，就係澳門有個人包咗嚟做嗰啲法國女人包嚟做嗰啲就係垃圾 show， 嗰啲係砌出嚟啫，嗰啲 show 唔係原裝嗰啲，由 Casey Horse 搬嚟嗰啲咁樣啊。即係當時有一段時間係真正由嗰度搬過嚟嗰啲 show， 嗰啲就真係正啦。咁有啲 租咧最正啊咩嘢咧？就係真正正嘅有故事、有劇情、有 嗱，我頭先我哋講譬如話。嗰陣時個日本嗰啲轉演冇過嚟，佢都想做翻少少呢啲嘅。當然因為個限於個製作嘅條件咧，佢真係唔可以做得話即係咩。但係咧就好有心思。其中一個我都到而家印象好深刻嘅，就係佢扮一個即係航空公司嘅女職員，即係嗰啲空姐啊。咁成套齊曬有環節嘅。咁咧個開頭就係著件衫啦。咁又除一又除一除一除一，到尾咧。到尾咧，佢著翻曬啲衫，做翻曬從一個造型出翻嚟，咁即係令我感覺好舒服啦。 佢大概咧，譬如做一個 show 咁樣啦，佢做五有其中有五節節啦，即係五段戲咯，五個 chapter 咁樣。五個人 有主題， 每個故仔，即係五個故仔，每個故仔有一個另一個人做出嚟做。咁呢啲咧，每一個有 package， 有完整的故事啊咁每一段大概每一個 show 每一段大概七八分鐘啊。 唔係嗰啲 show 咧，如果好睇上嚟咧，其實女人都啱睇嘅。 啱睇，佢係當一個表演嚟啫嘛，表演藝術係個人表演藝術咁樣咯，讀得好好嘅。另外啲技巧好高，同埋嗰啲 idea 好好，即係佢點樣用最簡單嘅方法。最少道具個環境之下，好表現到一個 situation 出嚟啦。 唔係佢甚至有啲嘢，如果佢真係功力好高嘅時候咧，係近乎默劇。 有 近乎 mind 有佢係集多方面技巧於一身嘅嚇， 所以就唔好話用一個好呢啲好粗俗嘅角度睇樣嘢咯，即係嗰個係都係一種表演嘅。 唔係佢有導演有編，即係一定有導演，一定有導演，當然有燈光，一樣有製作嘅。嗰啲即係 唔 係 話求其有個女人出嚟，即係除咗 你好簡單，你去睇而家你去睇麗都啲 show 或者咩啊？佢每一個段咧，每一段戲咧都有個標題嘅喎。 係啊， 喂。有標題唔係，即係佢唔係亂咁做出嚟嘅，作出嚟佢有個標題出嚟嘅，然後寫埋打埋個演出者嘅名喎，作導演名、作者名、音樂， 即係換言之，有人對佢為呢件事負責。 係啊，即係成個production咁樣打字幕出嚟嘅。 咁咧，但係咧就即係我哋講呢啲要比較啦。咁啊，泰國嗰啲 show 我睇過嘅。咁但係咧，即係當然喺澳門睇嗰啲唔好啦。但係咧，原來咧有一個佢哋喺曼谷做嘅係當期轟動到咧，即係美國一本雜誌《Rolling Stone》寫翻出嚟，就係個女人同個男人一齊嘅時候，揈嚟揈嚟揈嚟揈嚟。 啊，講邊當做雜記啊嘛？ 係啊，唔係，但係係勁到嗰個美國雜誌《Rolling Stone》。 咁另一樣嘢，咁你做雜記嗰啲另一樣，等呢個 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就另一樣呢個分開嚟嘅。即係 喂，但係嗱，你講呢樣，我都係想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呢個情況呢個表演，即係反而喺而家喺澳門延續唔到咧？ 唔係，就算巴黎延續唔到，而家巴黎咧做 show 都係做啲大場面嘅 show，都係做大場面，因為咧 紅磨坊 係紅磨坊啲大場面嘅 show，就算 case horse 咯，佢而家啲 show 都唔係講古仔，唔係做 drama，即係唔係做一個 situation，佢全部都係以整齊動作嗰啲嚟取勝。咁我覺得悶啊，真係佢玩 visual 啊，咁嗰啲嘢，即係佢唔係用個意念，唔係玩古仔，玩意念，唔係呢樣嘢。咁時代已經過去啦，因為可能而家都唔係追求呢啲嘢，而家追求啊大堆頭。抵唔抵睇嗰種 啊？用腦 啊！唔用最好你一出嚟就八個人嗰度咁樣，八個人嗰啪啪啪咁樣，即係做乜？即係以個票價嚟逐個人嚟砌人頭嚟配搭呢個。 你唔止個呢樣係咁樣，你戲而家都咁樣啦。譬如我而家睇翻嗰啲咩《美好隊長》，又係要由頭打到尾， 又係。唉，而家就係而家咁樣，即係要睇，唔係為咗即係50幾五萬萬唔能夠拍戲，要百五億呢啲啊，以錢嚟堆緊出嚟。即係你而家你睇戲咧，睇啲報讀得順咧，就要掟啲嘢出嚟先。 係啦， 掟到出嚟 一定係撞爛架車 啊！掟到你話大爆炸啊！爆有夠啦咁樣。 其實唔使嘅， 唔使噶嘛。 嗱，我最近睇咗一套咩咧，我又可以做一個比較啦，就係呢個《Cloverfield》Number Ten 啊，咩《末世街十號》咧。 嗯， 佢前面個。即係佔咗嗰三分二係 得兩三個人喺間房入邊做嘢。 喂，嗰啲末日世界， 係啊， 末日世界邊佢覺得你唔使花錢嘅末日，係啊，末日嘅啦。 但係都好睇嘛！你而家唔使話你下下 要講裝嘛， 要大爆炸，要撞車啊，要機械人唔使嘅。即係你可以翻去 back to basics。但我哋想講，譬如呢個脱衣舞咧，就我而家都幾大嘅一個感觸就係咧。即係你喺周遭啦，譬如你去近嘅地方，你喺香港，你喺澳門，即係香港就已經加入法律嘅問題啦，即係睇唔到啦。但係澳門睇到咧，都延續唔到啊。咁我即係 而家冇人睇添啊， 冇人睇， 冇人睇， 但係係咪呢個代表呢個脱衣舞文化都即係 沒落啦？因為咧，你而家你追求刺激嘅嘢啊，乜你追求硬，即係。hardcore， 因為啊，你 soft 嘅嘢都冇人興趣，全部 hardcore 嘅興趣，即係 hardcore 即係要做到別白咁嗰種啊， 即係總之大堆頭啦，即係純粹呢、這個快速嘅感 官刺激，佢就越搞煙揾煙劈啦，呢、這個世界而家都唔準你即係少少嘅是得神，佢唔中意嘅咯，唔要呢樣嘢啊， 係嘛咁世界就越嚟越膚淺咧， 越膚淺啊！要即時效果啊！真係 好咁嗱，就剩咗少時間啦，就阿滿叔啊，就你都即係講咗好多，譬如澳門嗰個而家啲即係不同類型嘅啲 show 啦。其實就呢個賭場嘅收入嘅問題咧，佢有冇影響到而家個澳門嘅呢啲文化嘅項目或者表演項目嘅即係嗰個演出嘅水平或者次數， 佢嗰度咧影響唔到嘅。而家佢澳門本身嗰啲文化製作咧越高，越高。咁佢哋都睇好多 show， 嗰啲本地。 唔係以你作為一個標準得啦，你咁你成日都去睇噶嘛？即係你都成日去睇，就代表即係冇走到樣啦。 冇，因為咧你。一來澳門文化局而家好認真做嘢，咁另一樣嘢咧就係佢哋都又有演藝學院學生出嚟，咁樣佢哋吸收得好快，咁樣佢哋已經吸收咗幾廿二三十年噶咯喎，咁樣而到而家佢再做佢哋自己做 show 做得唔錯嘅。 因為佢哋訓練嗰班人咧已經開始進入嗰個 成熟期啦，咁即係。拎得出嚟噶啦，拎得出嚟去香港表演啊，都可以。 所以我哋而家睇嗰個都唔需要局限喺香港噶啦。我想咧，即係如果你譬如有啲咩好咁，不妨坐船啊，坐飛機去。 喂，而家好多香港呢個甚至嗰啲藝術嘅行政人員啦，到澳門識人。到澳門去見睇佢澳門啲 show， 即係主動去 contact， 即係可能甚至大家聯絡一下，有冇合作機會咁樣？即係呢個已經去好當佢好成熟咁樣，係對手嚟或者對當佢一個 呢個又係商文化震盪啦。我哋嗰個年代就冇咁嘅感覺嘅。 以前就當好似係富貴，即係富。攜 唔好咁講咧， 而家唔係噶嘛，而家淨係當係平等。 即係總之以前咧就冇咁留意嘅，而家就覺得啊呢個就 standard 嚟噶啦，即係你睇睇嗰邊做啲咩嘢。咁但係大家又唔覺得唔好，覺得呢個問題。譬如你香港搞電影節咧，咁人哋又坐飛機嚟睇嘅。 係啊係啊， 呢樣好啊，呢啲嘢係嘛？ 佢澳香港電影節都有延伸咗澳門㗎。係 啊， 佢攞一部分咧就搞澳門嘅電影節，一樣放一批電影出嚟㗎。咁樣嗱，我盡咗一樣嘢講一樣嘢，大家知道啦。你見到澳門而家真係成熟啊！就係關於呢個我上次提過邱世文啦，嗰條片咧，香港電台拍嗰部邱世文嘅片咧，提到啊，有個影響咗個澳門學生。個澳門學生咧成熟到咧，即係呢種學生咧，香港見唔到啦，已經就係、是。佢因為受邱世文影響咧，亦都勤力讀書，亦都去法國，讀到 master， 而家讀到 碩士， 咁真係即係澳門嘅潛力咧，係好足夠。 呢度要睇啦，就我 前上個禮拜去呢個百老匯電影中心睇過咧，就佢哋有放映呢個香港島嶼即係作家呢一個幾個紀錄紀錄片嘅。 嗯， 佢哋有放映。 係啊係啊，放咗好耐啦，幾個月啦。 嚇， 我哋希望自己我哋再 我哋先安排下 安排 下 放 一個公開嘅場地去放映呢幾套片。咁我哋即係如果做到嘅話咧，咁我哋都揾下幾套啊，冇錯啊，我都會做一啲評論嘅。 嗯， 好啦，咁我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